似无暇，弃我鲜衣怒马，四方城里十里灼灼桃花，春风如梦拂开记忆的纱，功成巍峨朱门旗，过尽繁华，痛饮一场苏梨花，四方城外千里江山如画，半生疏离是知己，与你相守朱门里，春花秋实都来秋去，与你相伴孤城壁，来生不做笼中鸟，翻飞绿柳啼红花，放歌许宗教，执子之手双飞燕，衔泥呼出羽翼下，风过眼，声声起，梦醒金瓶绣罗满，浮生长恨欢与喜。做笼中鸟，翻飞绿柳啼红发，放歌许宗教，执子之手同归家，来生可做双飞燕，衔泥呼出羽翼下，生长恨欢。